第三集，交易。 知道怎么清理吗？ 啊 看他那副傻样，真不知道晚上我是着了什么魔障，才会觉得这个土鳖配上我的床。现在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不过是为了复仇，都是为了复仇。我许少卿恩仇必报， 里里外外洗干净。要是实在不会啊，就百度搜一搜。 啊， 如果把我弄脏了，就不给钱了。 啊，我明白，我明白。 快去。 这家伙居然在里面磨蹭了半个来小时，等得许少卿差点又要暴走。正准备猛拍洗手间的门，安里就裹着浴衣从里面出来了。看见门口的许少卿不由得一愣。安里清秀的脸洗完显得肤色更白，头发也软软的贴着，胸口露出的那片肌肤清瘦柔软，还能看见颈部的青色血管。 怎么这么慢？ 我怕把你弄脏 就拿不到钱了。 许少卿无语，这话怎么那么不对劲啊？ 衣服还穿着干什么？ 多此一举。 现在还遮遮掩掩，确实未免矫情。安里咬着嘴唇，破罐子破摔一样脱了浴袍扔到一边。他真的很瘦，虽然身材看起来白净，但对于直男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至少对他的女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想到这儿，许少卿不禁轻声嗤笑出来。许少卿目光直白地在他身上逡巡，被男人像看货品一样打量，安里局促的简直想直接钻到地缝里去。主要是那目光显示出主人好像对货品并不是很满意，安里心中又羞辱又忐忑。安里虽瘦，但也有些精干的肌肉，皮肤感觉薄薄的很细腻，腿也很长，一会儿实操起来应该滋味不错。想着想着，许少卿身体有点热了。 自己做好准备，要不然疼了可别怪我。 准备？准备什么？ 难道你准备让我直接来？我倒是没问题，就怕你进医院。 听到这句话，安里脑子里轰的一声，像是炸了。好像在这句话被说出来的时候，他才终于很现实地明白了自己即将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马上要让另一个男人安里绞紧了双手，没有去接许少卿手里的东西。就像那玩意儿就是孟婆汤，接过了就是过了忘川了，就是死了，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你今晚已经挑战我的耐心好几次了，我警告你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再敢不服从命令一次，我就不给你。 我钱了。我知道了。 知道个屁，我看你这个智商很难知道。你给我重复一次我的话， 要及时服从命令，否则就不给钱。 嗯，自己做准备，给你五分钟。 许少卿可算满意了一次，安里听话地爬上了床，许少卿站在正面对着他，慢吞吞地脱衣服。 五分钟。 许少卿看他磨磨蹭蹭的，不满地提醒道。安里只能照做，可冰凉又陌生的触感不禁让他抖了一下，忍不住地夹紧双腿。 过来给我看看。 许少卿脱掉了最后一件衣服，安里抬眼一看，整个人都滞住了。 你他妈的，你非要让我每句话都重复两遍是吗？过来。 安里吓到了，一瞬间他心里打起了退堂鼓，果然还是。 可是他毕竟是咱俩的孩子，你不能看着他死吧。 耳畔突然响起前妻的声音，他浑身一激灵，认命般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许少卿骂了一句脏话，跪着上了床，安里一下子就哭了出来，哗哗的流泪，止也止不住。不只是因为痛，也是因为自己粉碎的再也拼不起来的自尊。 10000块钱，你想怎么挣呢？眼睛一闭再一睁就到手了吗？安里，你这条贱命就是豁出去了也未必值一万。为了小朵， 本来想到小朵是为了给自己打气，可没有料到这个时候想到自己的女儿，她心里却突然更受不了了。自己是有着一个可爱女儿的爸爸，却在女儿生病时连医药费都拿不出。看到安里那个泪流满面的脸，许少卿吓了一跳。 怎么哭成这样了？要不要算了？ 安里连忙摇头。许少卿一笑，他知道的，这土鳖是要那10000块钱呢。既然是他自己开的价格送上门的，自己自然也不必对他留情。 哼，说话，跟我说说话。 说什么？ 勾引我的话，否则我就没兴致了。 我不会。我不会。 你不会？你怎么能不会呢？你跟你老婆上床的时候，她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我老婆吗？ 安里微眯着眼睛陷入回忆之中。许少卿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安里还真有老婆，这让他有点不高兴了。 这男人还有底线吗？ 我 你说什么？ 我老婆说的话。 安里脸又红了，看上去极其羞愧难当。许少卿明白这句话语义的时候，感觉很奇妙，这个直男在说他老婆说的话，这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无可比拟的征服欲。他忍不住笑着拍了安里两下。 你能不能捡靠谱的说？就这些，还说了什么？想快点结束，就给我说点好听的。 安里第一次就碰上许少卿这样的疯狗，他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要掉个儿了。安里实在受不了了，意乱情迷地说出他刻骨铭心的那一句：“ 哄个孩子，叫小朵，种在我身体里的爱的花朵，我爱你。” 许少卿有点愣地看着他水光朦胧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此时并不是疼痛和屈辱，而是像是一种追忆和怀念，是抹不开的深情。而那对深情的眼睛注视的正是自己。 靠！ 许少卿知道这也种不出什么来，但也许是本能驱使，听到这个土鳖说那种话的时候，就真的很爽很爽。他抱着安里沉浸了半天，直到听见安里发出疲惫不堪的呼噜声。 这就睡了？不是说要一晚上的吗？算了，算你运气好。 安里睡得特别沉，许少卿看了他一会儿，确认他已经睡熟不会醒来，就从床上爬起身，轻轻拿湿纸巾擦了擦手，开始无声地穿衣。人靠衣装，穿好了衣服的许少卿又恢复了精致斯文的样貌。他给老郑发了条短信：“ 来酒店接我。” 然后他蹲在地上，看着地上的100块钱，那是刚才他往安里脸上扔过去的打车钱。此时他再看见这钱，心情与方才已经发生了大逆转。他轻蔑地笑着捡起那100块，走到床头蹲下，正对着安里熟睡安稳的脸看。安里看起来十分疲惫，眼睛哭得红肿不堪，眼底还带着淡淡的青色。但许少卿并没有怜悯这个刚才在他身下带着屈辱的心情被他狠狠欺负的男人。他用两指夹着那100块钱，轻轻地敲安里瘦削的脸。 死机了？ 艾滋病啊，哈哈，到头来你还不是上赶着求我吗？10000块你可真能够做梦。年纪又大，又干又涩，又不解风情，还哭个没完。我看你呀、啊、就值这些。哼。 许少卿把那已经皱掉的100块扔在床头桌上，起身轻手轻脚地走出了房间。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